你就会埋怨这个商品啊，说这个商家不够诚信。要是做企业的呢，就会埋怨消费者，哎呦，现在的消费者呀真的是太刁蛮了，都成野蛮公主了啊。那么我讲这些，也许这些事儿本身它是客观存在的，但是因为这些事情而产生的怨的情绪却是你自己的事儿。而且这种怨最大的问题是会转换成你身体疾病的深层次的原因。你这事儿没做好，你不打自个儿的身上去找原因啊，你老觉得是别人的问题。怨就是从方向来讲就是朝外，因为你怨他实际上就是一种有对待的关系。你不满意，你没有一个对，属于一种不满意的情绪，不符合自己的理想要求等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。那接下来说到这儿，我给大伙儿举个例子。曾经啊，我接诊过一位幼儿园的老师，他就跟我讲我神经衰弱，我整宿的睡不着觉，而且呢我有严重的冠心病。我说你这个病在医院确诊了吗？他跟我说不需要确诊，我自个儿就知道。啊，我说不需要确诊你自个儿就知道，那你倒说说是怎么回事。他说我是幼儿园的老师。我说那可是一个好地儿，你当了一个孩子王。他说每当我走进幼儿园的大门的时候，我立马就会感觉胸闷气短，上不来气，严重的话就有一种窒息的感觉，每一次都是这样。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这个病啊就跟这个我的工作有关系，让我得了冠心病了。我一走进单位我就出现这个状态，我只要一出幼儿园的门，一下班我这病就好，而且我越来越严重。所以呢我已经2年没上班了。不光是没上班，他说因为我每天出门还要路过我的单位，所以我一路过单位我就心里特别的不舒服。当时我听了他讲的这些个事儿以后啊，我说呀，我们讲这个治病啊，治身还要治心。身上的病呢交给大夫，西药中药都可以给你治，但是你心里的问题那一定是要由你自己去解决，因为我们做大夫的没有办法来解决你心里的问题。他就问我，我心里有什么问题呀？我说一走进单位的大门就觉得上不来气。我不知道你的同事之间的关系怎么样，你跟领导的关系怎么样。大概我这一说呀触动了他的那根筋了。立马就跟我说，我在单位里没人待见我，没有人待见他。就是跟我搭班的老师我们也不说话。不说话，交接班的时候好了给你了啊，孩子交给你了啊，就这么一句话。所以我就觉得上班啊就跟受罪一样。哎，他说我突然反应过来了，这个确实是跟我的心有关系。说着说着自个儿开始有感觉了。我说是啊，那你是不是很多的事情你很较真儿，你总是说别人不对呀，领导批评你了你有怨恨啊，然后呢同事之间呢你可能看不惯谁呀，你也有怨恨，是不是？有怨恨不往外头说，跟谁都不说，你闷在心里，你这种怨的情绪会让你产生什么呢？产生那种闷 胸闷吧？ 嗯， 闷闷闷。他说，腹胀吧？是，我东西也吃不下，吃下去总觉得什么往上顶，等等等等，一系列的问题，啊，我就跟他讲，因为怨他伤脾胃，脾胃他就膨、闷、饱、胀，肚腹呢就会吐啊，会下泻。现在消化系统的那些个病，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胃炎、胃溃疡，整个胰腺系统啊等等，都会出现很多的病症。 嗯， 我就跟他讲，如果说你真的是对这个环境实在是不能忍耐，你也解决不了你自己心里的这个怨的话，因为再下去你会受不了，你会选择一些极端的事儿来做，你不如换个单位，你自己考虑。你要是认识到了自己的这个怨就是得病的根源，那你放下心结，把病治好，重新去上班。后来呢，他真的把心结放了，病也好了，重新上班。在他们这个老师的会议上，他对所有的老师都说了他心里的一句话：某某老师，我之前对你怎么样？某某老师，我之前对你怎么样？某某领导，你让我干什么？我为什么会得病？那么随后他把我这种不怨人的能够健康的这个理念呢，在老师中间进行了一个传播，所以他的病也好了，同时他们这个团队也更加团结了。那么我记得在2010年6月份，我那儿呢来了一个患者，来的时候那个脸色啊憔悴，很难堪。他就说，哎呀，徐主任呐，我这很多年的老胃病了，5年前呢很严重的浅表性胃炎啊，没过多久吧，胃呢又开始糜烂了。而且关键是什么呢，这个人他自个儿本身就是消化科的医生 哦， 又是得的胃炎啊啊，胃的糜烂。所以呢他说，我这一辈子切了别人无数的胃，他自己知道这个糜烂的胃你切一块你少一块，最后就给切没了。你这个胃切没了的时候，人呢也就没了，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。所以他自己得了这个胃病之后，这5年他自个儿就一直坚持没有做手术，他一直在想其他的办法。最后听说啊，我这个是中医大夫，看很多疑难杂症，有一些与众不同的方法，就奔我这儿来了。来了之后啊，我就瞧着这个人呢跟那儿不停的这个唉声叹气啊，我看呢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病他在叹气，而且我发现这个患者他两个眉毛之间的那个竖纹呢很深，就证明这个人呢他老爱生气。哎，你说人一生气是不是就皱眉头啊？ 是呀。 所以我一看这两个竖纹呢，我当时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是不是跟别人生气了？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还真是跟别人生气，生了好几年呢。我说为什么呀？因为呢他们医院呢每年都评职称，还分房子。5年前他和其中的一个同事一起评，但只能选一个，结果呢那个人就选上了，他没选上。后来他自己就在那儿想，肯定那个女同事也跟领导的关系不正常，要不怎么能选你呢啊。然后他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啊，天天的就跟那个侦探似的去抓人家女同志的把柄。你知道他抓了多久啊？ 多久啊？ 抓了5年 哦， 没抓着啊，老是蹲在那个领导的那个 哎，门前那边蹲在那儿等那个女同志去抓把柄呢？就是他找我看病的那天，他还跟我说晚上还要去那个领导的小区去盯梢呢。你瞧瞧，这个胃都糜烂成那样了，这人呢还有这么大的怨气呢。5年过去了，怨气还没消停。没评上，你不从自个儿的身上找原因，这么些年来一直在抱怨这个事儿，那当然也是后来我给他开了肠胃汤，但是我告诉他这个肠胃汤只能治他身上的病，只能治他的胃病，那他心上的这个病还得需要他自个儿啊把这个怨气给他泄了。然后我说完了，他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就说我自己想通了，当年没评上职称不要紧，现在连命都要没了，我不能一错再错了。后来呢他就换了个单位，这下子心情也好了，制药的时候他就有饥饿感了，胃疼呢也减轻了，排药的时候他不犯酸水了，也不老是打嗝了，休药过后逐渐的他的胃动力上来了，不再是吃点东西就腹胀了。所以呀，这个很多的病也许呢发生在咱们的心脏上，也许呢发生在咱们的肝上，也许呢发生在咱们的肾上，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脾土的问题带来的，而这个脾土是因为怨的原因带来的。怨呢，它是一个原始的滋生因素，如果说大家能做到不怨人，你就会受益无穷，你整个的身心就会获得大的改变。所以啊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天天呢都要问问自己，你还怨人不怨人呢？所以这个不怨人实际上它已经超越了医学的意义，就是它已经延伸到人的人生的各个层面，但是它跟医学又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，是我们很多身体疾病的真正的情绪的基础。我们今天一直在讲这个病，病是怎么来的，要怎么让它没，病的种类特别多，比如说有生理上来的，有心理上来的，有性理上来的，有天然上来的，有运数上来的，有因果上来的，还有德性上来的等等，种类真的不一呀。但是总的来说，病是由什么生的呢？病呢大多是从身心两方面来的。中医讲得很清楚，怒伤肝，喜伤心，忧伤肺，思伤脾，恐伤肾，百病皆生于气。说实话，很多人呢，他不是老死的，不是病死的，是气死的。你看他要是总想当官，要是当不了官呢，真得气死了。提不了教授，气死了，挣不了钱，气死了。很多老人为很小的一点点的事儿气死了。所以说这个人呢不能不生气，咱们所遵循的就是中医治病不但要治身，还得要治心。中医治的不仅仅是病，治的更是人。那治病的过程中，怎么排解已经存在于身体当中的心病呢？我给大家讲过了， 咱们得学会解疙瘩，学会不怨人。所以呢，我还要教给大家一个叫观自在。 嗯 啊，首先跟大伙儿说什么是道啊，道路的这个道，道德的道啊，什么是道。画信谈这本书上不是讲了吗？管人是假人，管己是真人，正人先正己，这个就是道。 嗯， 正己修心无别念，苦海之中才有船。我们只有好好的修炼自己的心性，才能出苦得乐，观自在。中医啊，在身心同调的过程中，对调心这一块也讲究观自在。什么是观自在？观自己才自在，观别人就不自在了。 嗯， 可在现实生活中，有几个人是在管己呢？都在管他人，睁眼、闭眼、抬头、低头，都是别人的不是。看人的不是，就是收脏啊，往里收脏东西；看人的好处，就是聚灵，往里聚灵气。你看人的不是，你就要动心，那就要生气，这个叫收脏，把肮脏的东西收到体内，那你就是病。有很多学道的人也是这样，把道学得嘎嘎响，然后拿道呢去衡量别人，要求别人，管制别人，这也不对，那也不对，这不整个的把这个道错位了吗？ 嗯， 你一正人，人就不听你的，别人要一反驳，你还不高兴，你还生气，那气是什么？气就是毒啊，这个毒进到哪儿了？进到你体内了，那还不害你一身病吗？以前呢，有一个王善人，为什么得12年的疮痨？就是因为他看不惯村民不孝老人。 嗯， 12年重病，就是因为净看别人不对，事儿事儿都想管，嘴里不敢管，就用心管，最终呢，把自己管成一个废人，一身的病苦。所以啊，咱们不能要求别人，而要关照自己，审查自己，改变自己，修正自己。你一旦真正的改变了，你不去管人了，别人自然就变了。孔圣人的弟子曾子有三省的功夫，他一天三次提醒自己。那咱们也要效法古人，一天至少应该反省两次，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叫着自个儿的名字，问问自个儿还怨不怨人呢，能不能把人当好啊。你如果是个姑娘，你就问自己能不能当好这个姑娘。如果你是个媳妇儿，你就问问自己，我能不能够当好这个媳妇儿，能不能够当好这个妻子，能不能够当好这个妈妈。你早上起来这样问，晚上你的活都干完了，你就要答，你还得叫自个儿的名字，你问问自己做没做到啊，有没有违反的地方。为什么违反呢？原因在哪儿啊？这样一来，天长日久，这个性就化了。之前呢，我还接诊过一位老年人。 嗯， 那个老年人呢，年纪呢是60几岁啊，他自己就跟我讲啊，他说这个徐主任呢，我这个睡觉可是一个大问题。 哦，失眠。 对呀，咱们总说这个老年人觉少嘛， 他说叫少叫少，我也不至于这一宿不睡吧。我说那是，一宿不睡呀，那指定是有病了。我就问他，您这个睡不着觉啊，多少有点原因吧。他说还真有原因，自打我儿子娶了这个媳妇儿之后啊，我这个觉啊就是越来越不行了。我说为什么这个觉越来越不行呢？你看啊，儿子娶了媳妇儿了，他们有小的了，一个电话呢就让我从老家过来给他们带孩子。大伙儿也都知道，年轻人得上班啊，这个媳妇儿出了月子以后她得上班，那这孩子谁带呢？亲家母呢又没退休，这不就得我带吗？ 嗯， 谁让我退休退得早呢？我说这孩子不是你们家的后代吗？是不是娶了媳妇儿了啊，有了下一代了，咱得高兴。他说高兴是高兴，关键就是这个媳妇儿啊事儿多。我说媳妇儿什么事儿多呀？上着班吧，打个电话来，给宝宝喂水了没有啊？你说我生了俩孩子，我不比他多带一个孩子吗？我的经验不比他多吗？啊，一个电话过来喝水，一会儿又一个电话来了，哎呦妈呀，宝宝拉屎没有啊？洗了小屁屁得擦粉呐，不然小屁屁要烂的。好家伙，我这一天呢不知道得接多少电话。得晚上回来吃饭吧，就跟我说，妈呀，您这个菜炒得太咸了，我要是吃了太咸的话，我这奶水就少。妈呀，您得给我炖个汤，我喝了汤呢，我这奶水就多，孩子就有奶吃。我呢，他说越想越气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被你这个媳妇儿呢天天的用电话指挥，他上班了吧遥控指挥，他下班了吧他现场指挥，你说我哪受得了这个气呀？我就跟我儿子说，结果我儿子说那叫科学喂养孩子。妈呀，您这个是老脑袋了啊，您那会儿带孩子跟现在带孩子真的是不一样了，您就听媳妇儿的吧。嗯，他说我在这家里呀、啊、真不像个老人了。这会儿啊我明白了，这老太太为什么睡不着觉，她是没把自己呀、啊这个位置摆对。你帮人家带孩子啊，帮媳妇儿带孩子，你就听媳妇儿的呗，你忍受得了你就跟那儿带，你何必把自己整得闹出个失眠症呢？你要是不乐意带，你回老家就是啊。我说你这个病啊，如果说你能试试的从你家孙子的角度上科学的喂养他带大他，那你这个睡觉的问题连药都不用吃。你要是说你忍受不了媳妇儿的这些，那我跟他说你就是吃了药你这个病也好不了。他说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我说呀，我这儿治病中药治你身上的病，但是你的心病你得自个儿治。你之前是不是也当过媳妇儿啊？是啊，那会儿你婆婆是不是啊也要指责你啊？他想了一想说是啊。我就跟他讲，其实你这个病啊，你只要不怨人，你都把人家的话往好了的方向想的话，那你的身体也好了，你们婆媳之间的关系也就好了。你也是当过媳妇儿的人，你现在你生了儿子，你身为婆婆了，你怎么把当媳妇儿那会儿的事儿给忘了？婆媳之间好了，家庭的氛围 就融洽，你们全家人都幸福健康。你记着我这句话，只要不怨人，你就不用吃药。你不信，你试试。结果他回去了。两个礼拜之后，他上我这儿来了。他跟我说，徐主任，您的话管用，我没吃药，我现在睡得着了。所以听众朋友，在今天的中医的讲学当中，我重点讲了，人若生病，一定是跟你的性格有关系。 如果你要一个微笑，我敞开火热的胸怀；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，我陪你走到春暖花开，这是我的世界。 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一种痛苦，叫做见不到希望。我知道，这是人生中最大的无助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也有着一种信念，叫不抛弃，不放弃。我也知道，这是人情感最真实的凝聚。对病人来说，我见过生离死别，也见过太多的绝处逢生。你要懂得，这个世界里美好总要多过阴暗，欢乐总要多过苦难，还有很多事值得你一如既往的相信。有苦皆灭除，其心得安隐。 传播传统生命文化精髓，肩负中医药传承使命，中医人在这里帮助你。 400-108-1661，400-108-1661。您看啊，现在啊，这个糖尿病的患病人群呢是越来越多了。 是的，现在糖尿病的发病率越来越高，而且呢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。这个之前呢，这个糖尿病啊被称之为叫富贵病，得这个病的人真的是很少。以前像咱们国家三四十年代啊，50年代啊，那个早期刚解放之后，那个时候呢都是营养不良啊，容易得伤寒呐、贫血呀等等这类的病症。而现在呢，就是现在了，富贵病太多了。这个古语说呀，高粱之变，足生大丁。 什么意思呢？ 简单的就是说，好东西吃多了容易得大病，其实说的就是这个糖尿病。 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存在着患有糖尿病的风险。那说到这个糖尿病，那哪些人的风险会更高一些呢？ 现在普遍有一个共识，说糖尿病第一，它跟遗传有关系。 遗传。 对呀、说是一种遗传性的疾病。这第二个呢，说它跟肥胖有关系。因为这个肥胖它有两种。一种呢是脂肪细胞多，一种呢是脂肪细胞大。 这有什么区别吗？ 你看，有的孩子他生下来就胖，生下来9斤多、10斤多，他属于脂肪细胞比较大，是天生的胖。那么有的是啥呢？就是脂肪细胞多，刚出生的时候这孩子跟个猴子似的，3斤多4斤多，后来呢就跟大象似的。 这是为什么呢？ 因为他的脂肪细胞多了。那么脂肪细胞越多，脂肪细胞越肥大，它对于胰岛素敏感性它就越低，它就容易得糖尿病。所以你看啊，凡是胖的人